起来，我带娃要晒衣杆，我开的车是阿妈娃，我等他离开。小奥用红绳，小娃红绳。 我哋大家傾到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希望呼籲全香港嘅市民同埋商人，以後絕對唔可以俾任何中國官員有貪污嘅機會。 佢老大嗰個貪污咁點處理啊？咁佢都 佢貪污要有來源啦，有人俾錢佢先得㗎，全部人都唔俾錢佢哋。咁就冇㗎啦嘛。 所以香港法律賄賂同貪污一樣有罪㗎。 係呀係呀。 要係同李鵬有一晚就正面講嘢啦。咁佢話即係北京市入面即係大部分嘅都係除咗小部分學生之外呢，就大部分都散民。咁冇即係。 限制人等。 咁 都係人民 嚟嘅。嗰個散民即係人民啦。 都係人民嚟 嘅。都係人民嚟嘅。 另外呢即係群眾啦。咁即咩叫散民呢？人民同散民有咩分別先？咁事實上呢，我覺得係中國嘅呢個某方面嘅，即係中國而家當權嘅領導人同話，分分鐘呢即係個成個教育出嚟嘅嗰個感覺係用名詞去放煙霧，令到人唔明白嗰個實質係點樣，係個程度好多。你話經商又唔好貪污，分鐘佢好多名詞打出嚟呢，嗰啲貪污 係唔係貪污 嘅，你黑返理由多到俾你了。你話學生運動變咗動亂都可成立，你貪污理由多到俾你了。 我哋想香港所有嘅有錢佬，所有同大陸做開生意嘅人，都停止賄賂中國官員呢種咁樣令 到中國幫到佢殺人啊，真係幫兇啊！ 咁慘嘅事， 先頭徐克都提過啦，就係總之做咩嘢都係無孔不入嘅去做。係， 佢頭先我覺得徐克提過一個好 好嘅嗰個崗位，徐先生 講嗰個説話就係話無孔不入，令到乜嘢擋都擋唔住我哋呢個力量。 全世界都人應該係有良知而團結一齊。令到中文有好嘅將來， 係我或者個團結嗰個問題， 唔係就係話以後而家咧就係話有啲人驚㗎啦，係 當然肯定嘅， 人心惶惶，有啲開始啦，但我覺得唔使喎， 唔需要 住喎，香港唔需要。 而家呢個時候係表演嘅人性最好嘅時候， 係 人性嘅醜惡同人性嘅美好決鬥嘅時候， 冇錯， 即係黃丹華嘅，這是光明與黑暗决斗的时候， 这是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时候。 这个人性有丑恶一面， 嗯， 表现到极点大家都见到，有光明的一面，有表现到极点大家都见到。你香港人而家个个都企喺光明的一面，问题系你点样要坚持落去？点样要坚持落去？攞香港建咗成中国最后一个民主嘅堡垒，自由嘅堡垒。香港人绝对可以做到呢一点嘅，只要好似头先徐先生讲咁样。无孔不入，各尽所能，一定可以做到呢一点嘅。 系喺我哋有限嘅二千几万人，或者有冇二千几万人，我哋唔讨论呢个问题。里边，我哋尽量利用呢个机会去训练、教导我哋嘅下一代。 要啊， 将爱国系乜嘢一回事，民主系乜嘢一回事，自由系乜嘢一回事，嗰、那个真正嘅意义。灌输俾佢哋， 各种教导， 教导引导我哋嘅下一代，或者系俾佢机会去认识，用佢哋自己个人嘅思想，同埋我觉得老徐你嗰次讲得好啱嘅，我今日同你倾偈咧，你就话要训练我哋下一代嘅组织能力，呢个好紧要啊！即系我哋而家系利用而家香港嘅有利地位，譬如我哋香港嘅资讯非常发达，我哋大家都喺大众传播媒介度工作嘅人啦。透過我哋自己嘅私人渠道，而唔令到係協助我哋做呢件事幹嘅人受損害嘅方法，將啲信息發放到中國。 我諗住唔係透過私人渠道啦，好似徐先生佢導演嘅，佢拍出電影，宣揚民主自由，尊重人權，譴責暴政，你作曲嘅，寫首歌。请放下枪杆子打，呢首歌令我好感动噶。又写喺大屠杀之前嘅， 吹冷电影制片， 多啲分镜。我最多讲几个咸湿笑话啫，我最 咸湿笑话讽刺讽刺讽刺嗰啲独裁法西斯政权嘅人。我系写小说嘅，尽我力量，我哋可以做好多好多嘢。你依家喺自己岗位上边，冇咁简单嘅，呢啲可以大众嘅信息嚟噶嘛，真系。 你坚信就话天安门喺六月四号发生嘅血案，深刻印象你永远唔会忘记。以后你咩人上台，边个人落台？就是呢班人唔能夠無辜犧牲， 當然唔會無辜犧牲。 任何做咩嘢都係去紀念佢哋，對得佢。 即係話，我哋不能忘記呢一次天安門血洗屠城嘅教訓。 我相信絕對唔會嘅，二三千年都唔會嘅。 究竟而家中國領導階層表現得咁曳，我哋仲唔應該？尊重基本法呢样嘢，继续应唔应该倾落去？ 我觉得系咩基本法都唔紧要，最紧要系你个政府有冇承担为自己做出嚟嘅嘢嘅一个责任。 我都赞成你嘅讲法，我就以就算而家嘅定咗嘅基本法，如果可以成立，都系一种法。 嗯， 但系就系话，如果话唔承担嘅话咧，你改又冇用。你廢除佢更加係太過消極。 我覺得 個人嘅責任， 而家啲基本上乜嘢法都冇意思啦。除非你係即係你言之所行係行係你達到你嘅即係本質係做到為止。你而家咁樣環境點乜信基本法咧？ 好，我覺得而家嘅就最近嘅實際問題嚟講。 嗯， 那個香港基本法已經沒辦法討論了，舊的大家一致認定不要了。 嗯，華叔和李哥呢，李大哥呢，就是說暫停。查先生呢 退出， 查大俠呢，即查哥哥呢 就退出，鄺主教呢， 鄺主教呢退出。OK， 我們呢不可以給到李先生或者是司徒先生或者是查大俠或者是鄺主教有咩任何嘅好嘅建議，我哋只能夠提議佢憑自己嘅良心同埋良知做事。 啱啊，佢都做得啱，退出啱啊，好啱。 徐先生，你覺得點？ 我成日覺得中國人嘅最唔好嘅道德就話要靠人哋去帶人哋去做啲嘢。 唔係你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嘅態度先得㗎嘛。 所有嘅同政權相反的東西一定是令到政權會施加壓力去做一些 事情。政策冇冇藥狗， 我們不都做，我們一定要另一件事，就是說我們中國人是有血性有人性，起身第一件事想想，我起身能夠做什麼令到中國更加好，中國這班人犧牲是沒有犧牲無辜的，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寫劇本又好，我拍戲又好，寫音樂好， 努力啦， 唱好，我同人講嘢好，我同你哋講嘢都好，我都講呢樣嘢， 上呢個節目都好。 你哋話我點説教點耶穌都跟我講，因為點解？ 盡你嘅車嘅力量， 因為 表達呢一點。 因為我覺得嗰班人係唔能夠寫得好無辜。 好。 咁啊，嗱， 贊成㗎呢點，我哋贊成㗎。 但係我希望不過你將來睇到你拍一部戲，係表現你嘅觀點。 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中國人不要放棄他的希望，我們現在有無力感不需要，只有我們希望有希望，我們一定有力量的，我們 只要有希望就有力量。剛才那個是可能是24年前的北上頻道來的，即是聽到那段聲音 好正、 其實是一個20多年前一個六四之後的一個、那時應該都是亞視，是不是應該都是亞視的一個節目叫今夜不設防、 經典 節目，主持人呢就是這個、已故的黃尖啦， 尖叔， 即是還有呢就是倪康啦和蔡蘭，嘉賓呢就是徐克，我覺得一啲都唔勾嘅，所以攞翻出嚟播啦。因為其實都係講緊而家嘅嘢啫嘛，即係都係點樣 基本法 停止呢個賄賂中國嘅官員啦。咁啊，廿幾年前嘅人比我哋更加勇猛啦，就係、是、竟然可以談論呢、這個，即係我哋 真係不需 要接受呢個基本法啦。 係 咁啊，四位人啊，四位我哋嘅前輩咧，嗰個觀點都係唔係講緊個法啊，係講緊嗰啲人，我哋信唔信得過啊？ 係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係比我哋今時今日嘅人更加。 有吉士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即係亦都我覺得譬如阿詹叔佢都講咗，佢就話即係我唔記得詹叔啊阿倪康啦，佢都講就話希望香港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最後嘅一個民主嘅堡壘啦。咁我覺得咧就喺過往呢個禮拜，即係其實無論喺 Facebook 啦，或者仲有啊睇到我哋阿陳雲大師嗰啲啊勁文啦，咁啊都係講緊就叫人哋唔好去六四啊。咁有啲朋友仔都寫咗啲文章出嚟，都係覺得就係話唔應該去六四嘅集會啊。咁、我都想講嘅，即係其實可以聽翻頭先嗰段説話咧，其實可以俾我哋有一個再多一個即係多啲多一個角度嘅思考啦、其實就係話其實可以將佢分開嚟諗嘅，即係你討厭六四嗰、那個每一年喺維園嗰個燭光晚會，咁我哋又何妨唔係啊？ 係 咁啊！我哋你討厭啊蔡昌嗰把好難頂嘅聲，我哋又何妨唔係啊？咁、我覺得就或者甚至就係有啲人好討厭今年嗰句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嗰句説話，我又何妨唔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我去我唔係我去我。 為了 我覺得 是 我是代表住我自己一種態度，我唔係、我唔係話撐支聯會啊，或者撐或者甚至有啲朋友，我見過有一位有篇文章咧，有一個女仔叫 Felita， 咁佢都寫咗篇叫《與六四訣別書》嘅一篇文章，咁佢話我就好頂唔順喺五區公投之後，我又好頂唔順民主黨嘅所作所為啊，咁所以我又選擇唔去啊。咁但係我覺得佢喺篇文度，我費嘥時間去讀啦，但係佢講咗一句説話就係我並沒有遺忘六四，對六四死難者及其家屬的同情是一如既往，與六四決別呢是因為我不再相信維園燭光可以感化或者威脅到這個中共、亦都不想再活這樣自欺欺人，活在一個自欺欺人的世界裡面，妄想只要守住燭光就可以呢守住我們的自由。那 我同意的、我尊重你這種態度、但我想告訴大家的就是去六四的晚會呢其實可以是唔需要咩？你唔可以諗得單簡一啲嘅、即係我覺得就係、好似阿詹叔講，喂，我哋或者徐克佢哋講，我哋唔可以忘記呢一段歷史。最緊要就呢個我覺得先係我哋嘅一種態度，因為歷史係真係不能忘記。如果你忘記一段歷史，你點樣去吸取過往嘅教訓呢？即係我覺得喺六四嘅喺六四嗰個背後，其實我哋有多嘢係值得我哋去灌輸俾下一代，譬如話民主自由啦、言論自由啦。或者仲有就係嘅可貴啦，呢啲種種嘅其實都係我值得我哋去即係灌輸俾我哋嘅下一代。即係我覺得我都係嗰句，我唔反對陳雲大師話喂搞獨立啊、港獨啊，或者甚至有啲朋友搞港獨。但我覺得就係我哋可以兩條路走嘅啫嘛。當你喺搞緊港獨嘅時候，咁我繼續去悼念六四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同埋就係、是、我覺得同埋就係守住我哋香港應該要守嘅核心價值。就算有心地有一日喺未有香港獨立呢樣嘢出現之前，香港仍然都係中國唯一一個城市可以守得住所有呢啲普世嘅價值嘅一個城市嘅、我都會為我作為一個香港人而感到驕傲。我覺得呢樣嘢冇矛盾嘅，反而如果你話俾我聽，如果你搞獨立係為咗因為你係憎恨呢個中國人咧，咁我就覺得我啊要即係、就是、我又覺得 反而你保留， 我就覺得我又未必會接受到咯、因為如果你話香港要爭取獨立嘅係因為你不恥呢、這個中國共產黨呢個政權啊之如此類咧，咁我仲嗰日講得通，但係如果你因為要獨立而，我覺得要將香港人同中國人即係分開嚟討論，或者甚至要憎恨中國人嘅，咁我覺得就我會有保留咯、 我覺得燭光即係六四悼念係有好多嘅唔同嘅目的係可以達到嘅，即係譬如話。同埋每人嘅進程都唔同嘅，即係譬如話一啲完全唔知道呢件事嘅，咁你咪俾佢感受下呢件事先咯。好啦，當佢知道咗，哦，原來有件咁嘅事，咁係咪真係好了解？其實我自己都未必好了解。即係譬如點解傑斯每年都要提就係話，又要講一次啦。講真呢啲事咧，你過咗年咧，我哋嗰啲 即係唔係嗰個年代啲，其實我哋又唔知，又要再提一次，究竟個通知嚇、一落嗰啲究竟發生咩事啊？ 係啊， 之後嗰啲人究竟發生咗咩事啊？然後你先去再諗深層次，哦，究竟而家支聯會做咗啲乜嘢？咁逐步逐步嚟咯，即係唔使一次過否定曬去參與六四嘅呢樣嘢。 我覺得就係呢段歷史，大家都應該不能忘記嘅，亦都大家應該去重温呢一段歷史。你六月四號去唔去？维园烛光晚会咧，就我觉得就唔系我 唔系个重最重点 之内去呼吁呢样嘢嘅。我觉得就啊六月四号你可以有好多嘢做，未必一定系净系去六四烛光晚会。如果你有种种嘅原因，令到你觉得今年真系唔应该去咧，我尊重你哋嘅。但系我觉得呢段历史系不能忘记咯。咁啊，讲又讲住咁多先啦。 好啊， 下礼拜我哋继续都仲可以讲下六四啦。 系 咁，今晚咧就有好多朋友喺度嘅。咁 啊， 又啊，哇，好似变咗网点咁。咁啊，除咗就 Kelvin 等出咗声啦，仲有夏萨达喺度啦， 啊 Jackie 网点嘅 Jackie 喺度啦，仲有 Dick 喺度啦，咁就少咗个人就少咗 牛哥 文牛啦， 点啊？ 刁文啊又点解唔喺度咧？ 又拉 Q 咗。 如果大家有上北上频道 Facebook 咧，就又知道又发生咩事。其实我就嗱，我咧就真系冇咁多时间睇嘅嗰条 thread 嘅，咁我净系睇我亦都睇唔明嘅，我真系完全睇，我就睇到两样嘢。第一样嘢就 系 陈云两个字嘅啫，咁啊大家咁喺度讨论。陳雲咁，然之後又，然之後即係就算唔算係罵戰咧？我唔知啦。咁然之後仲有睇到段，仲有睇到少少嘢咧，就係阿牛就又話我錯。次次都系话我错，杰斯又冇错嘅，咁咧吓，我想咁样啊，呼吁大家就系咧，听完今晚几号啊？今日五月 今日 五月25号嘅北上频道咧，唔该，大家搏命开啲 flat 出嚟咧， 赞牛， 批判批我嘅， 我批你嘅， 知嘅 ，OK， 但系有几多出几多，唔该出尽佢 ，OK。如果唔系，大佬真系唔好成日咁样啊，因为我冇咗个 partner 唔掂嘅。你知道鲁迅系唔可以冇鲁蛇噶嘛？好重要嘅大佬吓，咁所以就即系唔好成日激嬲阿牛啦吓，咁啊， 唔系我上次激嬲咗啊。 其实好多嘢，成呢个节目真系一个鸠噏节目嚟噶。咁啊，我系节目主持人，咁啊鸠噏嗰个梗系我啦，点会系牛咧？系咪先？好啦，咁啊翻嚟咧就其实讲下。一啲立立雜雜嘅問題啦，今個禮拜其實好多嘢啊。第一樣嘢，我諗喺內地，中國內地咧，就今個禮拜其實有好多嘢同食有關啦，又翻去個食嗰度啦。 係啊， 因為中國人唔食係唔得嘅， 冇錯。 中國人都唔係中國人一生人裏邊，咁又唔係咁講嗱，有分別㗎，夏薩達。係 啊， 點解人哋嘅民主自由咧行得好多咧？因為我自己覺得啦嚇，又係鳩噏㗎。咁如果大家覺得唔啱聽咧，就記住。批判我啊！我係覺得咧，即係人哋食嘢，鬼佬食嘢咧，一生人裏邊咧，花落去食嘢嘅時間咧，係比我哋短嘅。咁短啲，少啲時間花落去食嘢嗰度咧，咪多啲時間思考咯。但係我哋咧就花咗好多時間咧喺食嘢嗰度嘅。譬如話，我哋好自豪噶嘛。譬如特別係廣東人啦，話我哋一條魚啊，有過百種嘅做法。咁啊，呢啲我哋好自豪噶嘛。譬如，但係你同鬼佬講冇啊，我哋得煎。同炸嘅啫，系得兩種嘅啫，系呢個食飽肚就得噶啦。咁所以咧，食同即系食咧，中國人同鬼佬咧係真係有分別嘅啫，我覺得。咁所以我哋嘅民主自由咪行得慢啲咯，因為我哋嘥咗好多時間喺鑽研嗰啲食譜啊。你見到慢慢打開，我逢 weekend 翻嚟都係噶，打開個 TVB 咧。就係食㗎啦， 唔 係 嘅， 爭在未講，未講屙嘅啫。 我 即係全部都係食㗎嘛，係咪先？ 我要咁講，嗱，即係你話，即係我哋嘅爭取民主進程慢啲，除咗即係唔單止淨，即係唔可以賴曬食嘅。我哋好多嘢都有好多種啊，即係譬如我哋啲計謀有好多種，我哋36計啊嘛，我哋內鬥嘅方法 係咪？ 係啊，都拖 埋。但係食都係其中一個主因嚟㗎，你真係不能忽略㗎。咁啊，今個禮拜我哋唔係講食嘢，唔係講有咩好食啦。 點解咧？ 我哋而家係講下就係有咩有得問題食品啦。 係 咁，今個禮拜嘅 兵器榜 好簡單， 有咩新兵器？ 有新兵器上，咁個新兵器其實係全中國人都覺得幾大鑊嘅，就係米。 哦， 但我諗除咗北方人食包之外，我諗大部分嘅中國人都係食飯㗎啦，每日。 米已經好似話出過事㗎喇喎。 米出過事，但今次嗰個事係比較大啲啦，因為就叫做鎘大米啦。咁個鎘咧就係一種金屬嘅一金屬成分啦。 哦， 咁嗰種金屬成分咧， 好似小鎘咁。 我唔係醫生啦，但係大致上就話咧，你食咗啲鎘落肚，其實我開始有啲症狀嘅，即係唔知係咪食得多，就係譬如骨鎘疏鬆啊，咁同埋咧就個腎衰竭啦。 哇！骨鎘疏鬆係咪縮骨啊？ 最恐怖就係你知飯日日食，但係食。 咗落去咧，佢话唔知咩。十幾年都排唔翻出嚟嘅喎，咁我都唔知有冇十幾年命，咁但係總之我有曬嗰啲症狀啦。咁咧就最發生得最犀利嘅就係湖南啦，咁啊廣東省湖南同湖廣兩邊啦，因為你知道湖南其實都係一個，湖南就一個米嘅一個 魚米之鄉， 魚米之鄉啦，同埋即係米嘅一個好重要嘅產地啦。咁然之後廣東省呢邊又係啦，咁跟住就呢個禮拜就好多，譬如話廣州啊，或者廣東省啊嗰啲乜嘢藥監局啊啲咁樣就出嚟又公布嗰啲檢驗結果啦。咁但係就令到啲大部分令到啲老百姓其實都幾憤怒嘅，就係佢只係一路啫，就係公布 keep 住公布到依家都未公布完，就係你知因為有譬如話你講緊整個廣東省，順德有順德公布，佛山有佛山公布，江門、陽江咁啊，哇喺度數啦，佛山跟住。惠州咁啊，逐個每一個地方公布啦，公布出嚟嗰個結果咧，都又係令人難以置信嘅，即係譬如話 有數字冇牌子， 又話自己係啦，有數字冇牌子啦，呢個第一樣係令到人好憤怒啊，因為你就係話俾我聽有啲有幾多個 percent 係有問題，但係你又唔話俾我聽邊包米邊個牌子嘅米有問題，到而家到今日我哋做緊節目都仲未公開，咁咧就我記得廣州咧就。後月咁已叫順應民意，就公開咗少少嘢，就話咩呢，佢揾幾間嘅祭旗喎，佢揾咗一間學校啦，就話啲廣東或者東莞米粉有事，我唔記得間學校名啦， 學校咩事， 仲有呢就係啦，又關學校咩事呢，好荒謬，跟住話間人家公布間酒樓，咁然之後啲記者走曬嗰間酒樓嗰度啦，嗰個酒樓老闆仲好笑，佢答返啲嗰啲記者，佢就話喂，唔係，冇事冇事冇事，大家放心。嗰啲超標價超標嗰啲米咧，我就係俾員工食嘅啫。哇！俾人屌到咧，屌到撲街啊！直情係， 至上 啊！係啊，幾好，即係幾好啊！呢個服務態度係唔錯。 呢個格咧講少少咧，就係一個隔離嘅格咧，就係帶住金字邊嘅。 OK， 我睇翻歷史，原來呢個日本最早已經係有啲咁嘅事喎。 係， 有一個叫痛痛症喎。如果即係你話食咗呢個格中毒嘅話，啲會骨腦會氧化咗。 應該喺50年代有 冇錯 發生 正事， 日本係啊， 係嘛，咁啊，而家就但係咁啊，而家睇啲公佈啦，就係講埋先，就係又唔公佈啲牌子名啦。咁仲有咧，就係咧，你發覺咧，你翻落去個地方嗰度嘅時候咧。個個就胡作非為嘅，根本嗰啲報告咧，就首先就係大家求其咧就揾10-20個批次，咁啊做個檢測，即係呢啲嘢我喺廠啊最清楚嘅，即係譬如你即係大家唔明咧就好簡單，譬如我做一隻公仔，我做50萬隻嘅 ，OK， 咁我其實我有個 AQL 嘅 standard 去做一個 QC checking， 好似好勁先， 咁有個 AQL standard 就個 AQL standard 就喺50萬，我就如果 base 上一個50萬嘅總數量，我應該要抽查幾多嘅？譬如可能係300或者500隻啊，或者500至1000隻啊等等啦，即係睇下你唔同嘅 AQL standard。但係咧，你睇翻啲地市嘅政府其實就亂鳩唔嚟嘅，即係話知你其實可能有好大量嘅批次嘅。但係求其就抽10-20個嘅批次，咁嗰啲批次咧，咁啊，然之後咧就話，然之後出嚟嗰個仲要係合格率咧，全部都係99.幾嗰啲 percent 嚟嘅，即係又係嗰啲嘢，咁令到即係唔合格率咧係好低嘅啫，甚至我記得順德咧。是完全合格的，咁你即係冇人會相信你㗎嘛，咁嗰啲所以住喺廣東省唔同地方嘅人啦，即係嘅老百姓嘅市民就覺得好撚怒氣囉。 講開檢驗呢，其實今次檢驗呢多咗件特別嘅嘢嘅， 係 慣常呢就係我哋喺廣東省檢驗廣東嘢㗎嘛，今次佢而家呢大家民眾醒目啊，叫廣東省檢驗湖南嘢， 係 呢個就隔跨省檢驗，湖南呢 check 到冇事嘅，廣東省 check 返嚟就有事嘅， 而家廣東省就懟湖南啦，因為而家就起碼而家暫時就照先假定嗰個源頭就喺曬湖南度啦，但湖南嗰邊咧就話咯，就好似 Jackie 咁講啦，我哋不嬲都有嚴格規定嘅，唔係有嚴格嘅規管嘅，冇事嘅，應該我哋都唔知點解會咁樣啊，就係諸如此類啦，又搞到件事撲朔迷離啦，咁但係就根據翻你又要去翻中央台嗰邊啦，咁中央台嗰邊就比較。 扮中肯少少啦。咁因為佢即係佢可以 可以點中肯啊？ 係唔係？因為佢係代表中央嘅聲音啊嘛。咁佢都係講嘅就係話，即係係的而且確有呢啲格超標嘅存在。咁因為咧，其實嗰個係同湖廣，其實都呢、這個係中國普遍問題啦，因為世界工廠嘅問題啦，嗰、那個嚴重嘅污染啦，咁嗰啲地根本而家已經係可唔可以即係要嚟種稻米咧？就係、是、呢個已經係好存疑。即係譬如因為你譬如你有多你講緊舉例，譬如喺湖南，你有都去到譬如深州啊嗰啲地方，有啲縣啊市嗰啲，喂，佢哋長期其實係一個金屬之鄉嚟嘅，即係佢哋係大量去開採，譬如話 鉛啊、 煤啊、金銀銅鐵石啊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嗰、那個已經係唔係一朝一夕嘅事，係已經係開採咗好耐。咁我哋其實我哋生活喺廣東省，都其實都好清楚，就係話嗰個工業同個農業係並排咁去發展嘅。我哋譬如話，如果你去過廣州近郊嘅地方，即係譬如嗰啲惠州啊，或者係佛山順德啊嗰啲，你見到啲農民你就知道，喂係攞啲河沖水嚟灌溉嘅。咁嗰啲河沖水係七色彩虹水嚟嘅，真係嘅，的而且確咁啊！我哋有份食嘅。吓、啊！我真系全部人有份食嘅，咁嗰啲农民系唔会理嘅，真系你都理唔到啊！因为咁你点啫？你污染咗我附近嘅水源，咁我又唔使搵食啦，系咪先？咁啊，然之后，所以呢个系一个恶性循环咯，即系成件事。咁你仲有就系、是、你会见到就系、是、其实就算个价超标，你可以控制到啫。仲有一樣嘢就係你有好多種金屬㗎嘛，咁你睇到呢就係 成個呢個數表 係啦，你再深層次睇呢就係話原來啲米呢，中國嗰啲米呢係嗰個檢測呢係基本上冇乜嘢去驗其他嘅金屬，咁所以可能係有好多其他嘅金屬根本大家都未發掘出嚟，咁嗰粒米 有二三百 毒係啦，即係你話我聽完呢啲新聞，我第一樣嘢我會諗囉，就係、是即係其實個鎘咧，嗱，我先講就係、是、我先講一樣嘢，我先再講我諗乜嘢，就係我話俾你聽，啲鎘咧其實最出名咧，這個其實鎘唔係一件新鮮嘢嚟嘅，喺食物度，其實但係咧就喺米今次係真係幾新鮮嘅。其實之前咧即係最出名咧，就我哋認識鎘咧就喺乜嘢咧？喺中國嘅食品咧就係生蠔，就係、是、我哋夜晚咧。 重金屬 牛嗰個食你唔死嗰個咧就介紹好多啦，佢就真係食好多駱駝啊，就係啲烤蠔啊， 即係連埋個殼 街邊檔嗰啲咧，咁呢啲咧我諗咧就真係中國平民老百姓咧，即係每一晚宵夜都會食嘅嘢嚟嘅。咁啊，鎘咧其實咧喺嗰啲蠔度咧係最犀利嘅，即係嗰個因為嗰啲蠔咧即係吸呢個金屬嘅物體， 所以咧 就最吸收。 你話哇，金屬味好重喎， 係嘢係冇錯。咁所以我聽完呢個禮拜聽完即係鎘大米嗰單新聞， 有啲咩咧？ 我就諗緊哇，其實我食唔少落肚喎，因為我每一晚咧。我成日食宵夜都係食兩樣好普遍嘅嘢，就係、 是、 喂嚟一鍋砂鍋粥啊，再加一打烤蠔啊，哇一晚咧其實係食好多鎘落到食到成個人變咗一個 金屬 Iron Man 嚟嘅變咗，冇錯。即係如果有條，如果我即係。如果我去郊外啊，俾條毒蛇咬咧，話俾你聽， 咬你啊！ 你毒蛇死先，因為我可能係毒嗰條毒蛇。 唔係，不過啊，你諗咩？你知我第一樣嘢我諗啲咩啊？我話撲街又搶米啦，今次 係啊係啊！嗱呢個真係有名正啊！嗱，開始香港人學精咗啦， 係啦， 要講啦， 團米大啦， 香港應該要做咩？ 團米啦， 米啦， 起碼團翻36個月 啲泰國鮮苗米啦， 冇錯。 咁仲有就政府又應該要開始去諗下啦， 諗下㗎啦。 咪開始係慳人慳 大，兩包米啦， 兩包米啊，係用個乜嚟計啦？不如 唔係啊，我要幻想一下，當未實施呢個管制之前，啲人點樣抬米過關呢？即係成車飲你一罐罐奶粉就容易啫， 係 米係成包一。pack 過咁樣， 係 好大個喎， 睇少上水啲水貨 盒，咪咯， 唔係我唔係睇少啊，而係個份量咁勁咧，佢一個人托咁多包咧，喂好壯觀嘅，你明白啊？健力士紀錄大全嗰啲咧，托米托得最多咁樣行過去條橋，嗰啲竟然唔冧嘅喎，呢啲 唔係咁啊，同埋即係香港又幾好啦，香港開始又可以榮升做無啦啦，我哋就變咗做一個 米港， 即係 米之鄉啊， 中國嘅米倉啊， 係啦， 係咪先供應全中國？ 嘅食米喎。呢個真係又係一個撞唔係我哋都冇人種米㗎。 跟住會唔會呢 真係幾好笑㗎。 跟住呢習總會唔會話呢你哋實施呢個政策呢會令到我冇飯開呀咁樣呀會唔會 唔知會唔會呀。咁但係我諗就最緊要最迫切我諗都係團米先。你鍾意炒返出去又得。 起碼36個 同埋你起碼自己要食㗎大佬。咁好快我諗又會買到冇米食。 咪遲啲藥房會有米買囉。 係咪 係呀。 又得喎係喎真係。 藥房買米嗰下就 唔呢有個問題。 但我想問 我哋 Wack 先都整個超級市場咁樣。 會員啊。 會員買下。 香苗米30個8。 即係我哋交足會費 人民公社咩你估係得啦。 Jackie 想問乜嘢 我話呢就係話其實大陸檢驗嘢呢其實都係出廠嗰下檢驗㗎嘛。其實你冇諗過呢其實佢好似用香港方法嗰隻檢驗㗎呢其實香港從來都唔會係食物生產商去檢驗㗎。 最尾㗎嘛 ,end product 喺 end product 喺嗰個超市度檢驗㗎嘛。 係。 所以而家係大陸係有個咩 唔係唔係大陸都喺個超市都有檢驗。 大陸係咩就係民間係超市檢驗官方就係出廠嗰下檢驗。 但係出試嘅時候佢都會又去返譬如今次呢唔係今次係有去返啲雜貨鋪啊超市啊嗰啲有檢驗嘅。 咁唔怪之檢驗唔俾個牌子啊大佬。 唔俾牌子唔俾地方。 一間大佬其實啲牌子全部都係同一隻或者大部分都係嗰幾下隻。 係啊 你知道大陸買唔係好多個牌子。 咪又係真係個透明度好唔夠啦同埋嗰個資訊嗰個發放又好混亂啦。咁所以 而家國內有個傳聞最恐怖就係話而家係100包米入面有幾包米出事嘛但有個講法就是話那100包米是包曬所有牌子可能是那隻牌子入面有兩包冇問題咁即係其實你食邊隻都賴嘢 唔係你仲有就係嗰個價超標呢嗰個標準呢我又見過中央台有一度拗㗎喎嗰個又係跟唔知跟美國標準跟歐盟標準啦等等呢而家都未拗掂㗎咁總之係壓啦咁所以 食你唔死 㗎唔係但係 即係有中國特色嘅標準咪得囉 短期但我諗香港人就好少食中國米嘅即係我哋通常都係但其實我話俾你聽喺中國都係真係你又係即係其實係低下階層嘅人先會食中國米咁你譬如話我生活喺上海或者北京啊或者甚至而家喺東莞就係啦即係譬如話普遍啊中產家庭啊其實大部分或者你根本去超級市場負擔得起嘅首選都係買泰國鮮苗米㗎啦即係已經都唔其實都係食外面嘅米就 台灣呢排興咗台灣米 台灣米其實都放心啦即係台灣米我啱即係啱四月嗰陣時候去呢個台灣囉你見到人哋就係話去台南嘅時候呢嘩即係我女係人生即係踩少講係人生第一次見到稻田囉嘩好靚即係一片一好大嘅稻田咁喺台灣喺墾丁嗰邊就有人喺種米 啦， 我諗嗰啲就應該冇 啦， 冇污染 嘅。我屋企人都轉咗啦，早三四年前都已經冇食泰國米添啦，直情轉咗去日本啦， 係咪？ 哇， 係啊， 中產， 但係食日本米有輻射喎。 你揀我，唔知我爸媽寧願死都死日本十 個，唔係好愛國你爸爸媽媽。 即係始終都係俾日本仔搞掂。 係啊， 咁啊順便講埋啦，米就差唔多。 但係米拉落去有個問題㗎，即係你會。影響翻香港噶，呢個我一睇完呢單新即 影響， 一落落去之後咧，跟住我就好驚啊！點解咧？即係你首先會諗米粉啦，第二樣嘢係米線啦， 即係唔係好撚慘啊！我由細到大，東莞米粉咧係讓我自豪嘅。OK， 因為我爸爸都係東莞人啦，咁啊東莞米粉其實好食噶，咁但係今次出事咧，東莞米粉有份啦。咁東莞米粉好多出事咧，原來咧嗰啲米咧係由湖南嚟嘅。咁就喺然之後咧就由湖南嗰邊，即係米源係湖南嚟，然之後喺東莞做米粉嘅。因為東莞而家已經開始，東莞已經越嚟越少，即係種稻米嘅田㗎啦。咁所以就東莞米粉都變質變得好緊要。 係啊，但係我想講嘅係即係我而家成日都喺 Wack 度啦，跟住我基本上一個禮拜一定有午餐係食米線啦。咁然之後你諗翻啲米線咧係點樣做咧？嗰啲嘢點樣嚟咧？你就會覺得冇計咯。 淨係你咩？ 我而家 你唔食米線嘅，你一個 禮拜有午餐都係食飯㗎啦，大佬。 又係建議時間啊！咁我上網咧睇咧，就發覺好多網頁唔知係咪抄同一個網咧，都係主要用一個方法啦，就話你唔好長期食一笪地方出嘅米啊。 分散投資， 分散多 第四， 係咪即係可能你唔同嘅金 成啊？係啊，最後變咗 Iron Man 啦，跟然後咧，佢就一個專家就建議咧，可以食多啲砷同埋銅嘅元素咯，係即係溝翻淡佢，即係有。 OK， 咁樣 食嚿鐵板啦，仲好啦。 或者個磁石板 啦。除咗米之外咧，咁啊亦都要同我啲老友記講啊，即係同我一樣誒個禮拜喺東莞生活嘅朋友講啦。咁啊，東莞最近咧就出咗一個咧就係。五星级酒店糕点铝残留招标啊！咁啊点就系话咧咩糕点咧？譬如馒头啊、油条啊、面包嗰啲咧，咁佢哋咧就检查咗50个批次喺东莞啊，成个即系喺东莞各度个镇啊，咁咧就合格嘅咧就有15个批次，不合格有35个批次，咁个合格率只系得30% 嘅啫。 呢个 OK 啊！ 哇，即系有70%系唔合格嘅。 点会有铝嘅咧？ 点解啲糕点会有铝咧？真系又系咁啊！除咗西瓜有膨大剂之外啦，糕点咧就有一種叫蓬鬆劑，即令到嗰、那個佢個糕點咧 鬆高鬆 脹得 鬆化， 係膨即係大嚿啲啦，鬆化啲啦，同埋會 keep 得耐啲嘅。 係 咁呢個咧，呢種蓬鬆劑咧係國家認可可以用嘅，咁又係我哋講嘅老問題啦。 係 話俾你可以用 少少少搏下命咁樣 講個份量啊嘛，咁咪次次就係成樽咗落去咯，咁所以又係因為個蓬鬆劑用得超標啦，咁所以咧咁嗰度咧就因為有鋁嘅成分，咁咧就所以咧就又個鋁又超標啦。 會點嘅？ 咁呢個咧東莞呢邊嗱，我哋呢啲係惡啲啊，東莞人啊真係幾好嘅，咁我哋公布咗啲酒店嘅名稱啊，咁亦都可以講俾大家聽啦，即係我知道嗰啲，因為好多大家好熟嘅，塘下三正半山酒。咁咧，仲有咧，橋頭嗰邊咧就有呢個亦都係三正半山酒店。咁仲有咧就華爾登國際酒店，呢全部都係大酒店嚟噶。仲有咧就係匯華花園酒店，常平嗰邊都有日豪國際大酒店，呢間有 K 場嘅。咁仲有咧就係東莞市花園酒店，呢間又好熟啦。仲有咧就係中海國際酒店，咁大咗咧有成30几间嘅。咁啊，所以咧就去到齋住好啦，唔好食大。 我呢個大學啲喎，首先咧就話食嗰個鴿咧就會即係腎功。能啦，等等啦，呢个咧如果食得铝多咧，系会引起神经系统病变。 系啊，系啊，食得铝多啊， 即系黐 线，会令到人个思维系同埋意识或者个记忆功能咧系受影响嘅。 即系黐线咯， 系啊， 去呢只。 OK， 咁点教？有冇咩解决方法嘅？ 吓， 铝又系嗰招咯，就啲吸多啲金属。 唔系，咁如果你日日食隔米，咁你应该系食翻啲 铝嘅糕点啦。 翻匀佢嘅，可能撞冲一冲佢咧， 以毒攻毒， 系啦，以毒攻毒，呢个都可能系一个方法嚟。 好，呢个最新兵器。 咁啊，米讲完啦，讲下第二啲杂杂地嘅嘢啦。另外，其实今个礼拜咧就喺国内啦，星期四开始咧就有呢、這个，亦都一样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几大家都几注目嘅，就系、是、过马路要睇灯。咁啊，乱过马路就要罚钱。 中国式马路、 中国式马路，咁啊，全国性嘅呢个行动，咁喺星期四就开始咗啦。咁啊，其实咧就我记即系香港，我谂咧就好多朋友咧就之前都睇过一条深圳嘅视频噶啦。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啦，就係有一個交警就捉咗個女仔，咁 啊係 啦，咁、個女仔咧就神答啊嘛，譬如佢就話個交警同佢講嘅，我你係今日我第一個捉到你，咁佢就話，哇係啊，咁開心啊，哇真係正啦，咁跟住就話，跟住咁佢就話佢話問個交警問佢話你點解會即係咁啊 過馬路 啊，佢話冇素質咯。哇！因为我冇素质咯，咁啊，我冇素质你就有我啦。我哋呢啲人咧就俾车车死，你都唔使救我啦。咁样咁啊，跟住佢最后就仲要咁啊，个搞到交警就即系晕呆咗啦。咁啊，即系自己睇啦吓。咁啊，就最后一句 end up 又好正，咁佢就话。你下次我唔系佢话问佢话你罚完我钱，我下次都系会咁样过马路。佢话我一定会继续乱过马路嘅， 做咩杀咗佢 咁啊？咁啊有个咁嘅神答啦。咁嗰个咧系出自深圳嘅 交警嗰個微官方門微博嘅喎。咁嗰個我同阿嗰個其實咧，我第日等阿牛翻嚟再補充啦。因為其實我成日喺度拗嗰個究竟係真定假嘅，因為嗰個交警我好肯定， 即係好假嘅，即係假。 因為嗰個交警咧，就我諗個嗰個假嘅身份類，我自己覺得就類似好似我哋做警訊嗰啲咁啊。你做警訊嗰個差人未必真係差人嚟噶嘛，或者佢都係只係公共關係科嗰啲嘅啫。咁但係嗰條女究竟係咪係真嘅路人，因為假嘅路人咧？我覺得有得拗嘅。咁即係喺國內都係好多人 negative campaign， 係都有多人拗啦嚇。咁啊唔知即係我係諗緊點解，就因為我係諗唔明嘅。或者網友可以回應我的聽完，我是想不明白為什麼那個官方的深圳交警的微博要出這條女呢，就算這條女是真的 就剪了 她，不是很多條片的嘛，你可能拍很多條片，為什麼要選這條女去出呢？ 因為 你是想令到大家覺得很開心啊，抑或是有教育意義呢？我覺得沒有教育意義。她最後因為最後條片她是揮低了個交警的， 是 那交警是輸了給她的，就是在個 conversation 裡面，所以我是想不明白的， 是不是有些、這個、拳鬥的 是、啊、不知道、啊、這個真的要留給阿牛去答所以我再講一次，你唔好成日激嬲阿牛啊嘛，真係。OK， 唔係嗰啲之前嗰啲牛，之後又要拎出嚟用啊。 係啊，冇錯，牛我哋好怪， 因為有啲 係牛 嘅大佬真係。咁啊，講下呢個全國嘅過馬路啦，全國有人捉啦。咁咧就今個禮拜又睇咗好多，咁啊好多呢啲咁嘅視頻啦。咁啊，嗱，首先嗰條例係點咧？條例好簡單嘅啫。 我個問題炸 ，OK， 炸開先。 係 點解要捉全國啲？行人過馬路先呢？ 唔係，嗱呢個嗱你問得好，因為你冇留意話我哋冇講啦，其實過完春節呢係先捉司機先嘅。 係啦， 司機衝紅燈扣12分好重嘅。呢個係有警惕作用嘅。 OK， 喺廣州、深圳啊一帶，你而家問即係好多城市，你問下碌嗰啲嘢就咪揸車就知啦。喂，真係唔敢衝啊而家。因為佢而家捉你呢就即係有曬攝像頭㗎嘛。走唔甩㗎，一嘢就扣12分，咁你真係唔使 幾多分會幾多分會收皮、啊？ 唔記得咗幾多分啊，大陸我都唔記得咗。但係總之扣咗大橛㗎啦， 有冇得120 好重嘅，好重嘅，重到好緊要。 但係佢啲鋪頭會唔會啲入錢可以加翻啲分？ 問得好喎、啊、呢、這個，我諗一定有渠道， 公 職一定有渠道，唔係實有啲渠道係俾你可以疏通到嘅。 喂，我爭兩分喎，咁樣入扣200咪充值。 唔係，所以過年之後特別多人冚住個車牌去揸車嘅。 條例點啊？ 雷零舍多。咁我講翻過馬行人過馬路嗰個啦，咁嗰個咧其實咧就罰，其實嗰個就罰得好輕嘅。 係。 咁咧就由交警去決定，就會咧係。 要交警去決定， 交警決定嗰個嚴重嘅情況， 哦、 按唔不同嘅嚴重情況咧，由20蚊、50蚊、100蚊三種罰你，最重嘅罰100蚊嘅。 你講揼骨嗰啲， 所以深圳嗰條女就好囂咯， 係， 即係佢有啲夾，佢啲態度就覺得如果不差錢啦、 啊，都唔話 俾你8次都冇問題啊，一嚿水啫嘛，即係郭美美咁樣，如果你捉下郭美美揼低100萬俾你咯， 係 咯，跟住話你總之打我10年你都冇捉，我亂鳩咁過噶啦，吹牙咁樣，即係都得。咁你罰20蚊，你真係搞乜撚嘢？咁仲有各地咧，又有唔同嘅演繹嘅喎，即係條例，即係中央嚟到啦，條例咁樣，但係咧各地方嘅演繹嘅方法有少少分別啦。譬如深圳就點咧？深圳就如果你唔記得帶身份證，同埋唔記得帶錢嘅咧，咁啊點咧？就要你笠起一件綠色嘅龜殼，就要做20分鐘嘅義工，就喺條街度派傳單嘅。咁咧 服務令，服務令， 服務令嚟嘅，即時服務令 啊！ 即係唔使上庭啊！呢啲嘢全部喺大陸，大陸嘅效率係比香港高好多嘅、啊、即係一嘢就定罪㗎啦！即係判官同埋呢個即係 執行， 全部執行全部係一條龍嘅。咁咧，杭州又點到咧？杭州杭州就仲犀利。佢就直情根本覺得捉你都冇撚用嘅，因為啲人真係刁民嚟㗎嘛，全部咁啊點咧？ 車死你， 未去到咁嚴重， 車死你， 啊、你真係哇幾叻仔啊！呢個係最終嘅方法，但係佢係點咧？佢就係整曬喺馬路度整咗好多嘅大屏幕， 係 就然之後咧，譬如捉到夏薩特。即刻就喺度 loop 佢啊！即時哇，你要仲犀利個 rack 先，即係直情係 即通緝犯咁樣， 就成即係連咗不停咁樣嗰晚就喺度 loop 你咯，即係 loop 你，即係 loop 你亂咁過馬路咯，錢都唔撚罰你啊，算啦，豪俾你咁 如果我好似阿慈呢份咁中意唱歌咁樣，我胡亂過馬路， 唔係呢種有少少文格式咯，你明唔明啊？ 一路唱歌一路， 即係而家因為 loop 我首歌， 即其實呢個同以前文格式日日拉你出嚟跪玻璃一樣啫嘛，不過而家就虛擬咗佢，就喺個。 喺個 唔痛唔痒， 系啊，我唔知会唔会一日之后咧就烧翻只 DVD 俾埋你都仲 系双机， 留为纪念。 咁啊，然之后第一日咧捉过马路咧，其实你都发觉好多刁民嘅，即系好多奇怪行为啦。譬如话我见过一条喺北京啦，咁咧就有个交警就捉个啱啱去朝头早买完餸嘅一个唔好咁讲 ，Auntie，OK， 咁啊 Auntie 咧， 太 Auntie， 嗰 Auntie 咧就乱过马路，咁啊交警就捉咗佢啦，咁啊抽住两抽餸啦，跟住咁啊交警就话嗱，今次咧你初犯罚你20蚊，咁嗰个 Auntie 咧好气定神，系啦，冇错啦，佢就发挥咗街市讲价嘅力啊，十蚊，跟住嗰个交警就。二十啊，咁啊，10块，上一次我再给你20块，10块，咁啊，跟住嗰个交警已经嘅讲好耐，个交警就喂，你系咪街市喺度，冇得讲价噶，20蚊，咁佢就话10蚊，咁跟住好短嘅，佢即系好似领导人咁啊，10蚊，即系佢好似佢话事咁样， 唔系啊，呢个嚟。呢、這個嚟我哋香港有用啊！呢、這個 高手高手， 係啊，起碼咧嚟我哋呢個節目， 唔係佢應該發揮啲買餸嗰啲精神咧就 一定 係 普選，一定係要普選， 好 啦，明唔明啊？ 唔係人肉錄音機咁啊，佢淨唔 但 咁啊 ，OK， 北京有一個咁啦，江蘇又有個婆婆咧又點咧？就係、是、個佢就又係俾人俾個交警捉咗，佢就唔係啦，佢就破口大罵，跟住佢就。屌你老母！我过咗几廿年都话路都系咁样讲噶啦，屌你老母！咩房啫？咁啊一路行一路讲，系咁就闹到个交警咧吓怕啦，将佢咁又系罚唔到啦到最后。咁诶，仲有一个咧就喺上海嘅，上海咧就捉咗个一个年青嘅女孩子，嗱唔系 Auntie 啦 ，OK， 咁佢冇事啊，佢都系准备俾人罚，但系啱啱佢男朋友杀到啊！佢諗啊，做乜你罰我女朋友啊？屌你老母！跟住咧就同個交警打到喺度頂啊，喺條街度碌地沙咁樣打到咧，跟住到最後就發生即係又發生血案咁滯咯。咁你話根本喺大陸係 好邊啊？ 咁簡單條例係執行唔到噶嘛？ 我諗到， 唔係，我有嘢問， 係 咁使唔使交 quota 先？嗰啲咁嘅交警 咁就冇嘅，唔使。 如果要交 quota 嘅話。喂，拖佢出去，拖一条友出去。哦，你过胡乱过马路，咁我又罚你。 唔系啊，其实已经个大家 set 到个要求好低嘅，你明唔明啊？譬如话国家要你执行一啲咁嘅例，咁啊大家做场 show 咯。咁但系如果譬如唔系你明唔明啊？哈萨特，如果我哋系国家领导人，而家我哋喺度开紧政治局常委。我會咁樣講咯，話我真係好失望，大佬，我冇要求你各地嘅政府長期去執行呢條例啊！你淨係喺5月23號星期四嗰日， 輕輕 我做場 show 啫，做場 show 你都做唔到。喂，呢老百姓咩老百姓嚟㗎？係咪先幫我做一日 show 啫？我都唔係要求高啊！第一星期五你咪亂擦咁過馬路咯，繼續咁，但係一日都 係 做唔到。 唔係，我有兩樣嘢想講。我第一要小心啲，就係如果啲交警咧，我覺得好大壓力啦。 啊、 我覺得佢最尾嘅執法方法咧，就攞個警車車鳩死咯。呢第一樣嘢。 係 嗱，第二樣嘢咧，所以因為咁咧，所以又要同啲內地朋友講啦。頭先我哋講嗰啲即係話衝紅燈嗰啲路人好幹啦，你千祈唔好學啊，你唔好亂嚟啊，即係會車死你噶，真係。 哦，係咪啊？ 即係唔好同嗰啲交警喺度即係好型咁樣同佢講價。 哦， 即係同佢打。交啊！ 善良嘅各地，如果你即系喺马路嗰度捉呢个过马路嗰啲交警咧， 哦、 你想同佢玩下，真系冇乜问题嘅，嗰啲唔会， 嗰啲哦 ，OK， 嗰啲冇乜恶意嘅 ，OK， 我唔知道啊。 喂，如果严厉执行嘅，即系要严厉执行嘅，咪拉个出嚟。即刻即場喺個十字路打把 炮， 咁樣咁樣嗰個人咪外曬咪得咯？ 呢個咧就係廣州今日關注每一晚嘅節目主持人啦，達哥都係成日講呢句噶，有乜嘢打把就地正法，或者中意分階段冇問題，我可以俾少少空間大家，第一次捉到你，勾跛你腳算啦。第二次你勾跛腳爬，你都仲要捉紅燈嘅，我咪即時打靶咯，係咁嘅咋？即係你大陸，如果你真係要認真執行嘅，你咪就係咁咯。分兩個階段，三個階段都分唔到㗎啦。 我又諗到第二樣，即係我同佢差唔多啦，最終都係打靶啦，但係中間咧我都會有啲。 也會有啲懲罰俾佢嘅，即係第一次咁樣就算數啦，就係、是、倒吊跟住打兩下，屁股嗰啲咧打藤嗰啲咧，勾嘢打落去，即係好似新加坡嗰啲咁樣啦。 用噶，啲師奶都同你講兩下， 唔使噶，使鬼咩？一下你啲經忽必烈啦。 OK， 兩下。 嗱又講多單啦，講完過馬路，咁啊仲有就嗱、是，我哋翻去廣州啊，今日禮拜誒唔係唔係翻去啊唔係都唔係。唔係先誒 ，OK， 翻去先去廣州先，再落深圳。廣州其實今日咧有一單嘢咧，都誒唔係有一單嘢，我覺得都誒幾值得又攞出嚟講下嘅，就係咧喺大年幾前咧，其實廣州嘅政府究竟點樣對待啲露宿者咧？喺年幾前嗱，啲露宿者冇地方瞓噶嘛，流浪漢，咁咧瞓橋底係一樣經常做嘅嘢嚟噶啦。咁喺年幾前咧？就廣州亦都其實已經出過一個出台過一個政策出嚟，就係、是、冇諮詢噶，突然間喺啲橋底度咧就整咗啲錐形嘅石屎等，好矮嘅啫，即係大約係我諗啊呢度大約幾多度啊？ 一隻手啦、啊，手掌、啊， 一隻手掌咁啦，因為手掌位咁啊，咁咧就尖不甩嘅一啲錐形嘅，你而家去廣州睇到嘅，特別喺白雲區嗰邊，因為近機場嗰邊，因為佢其實就係唔想啲露宿者。瞓得太多喺近機場嗰邊， 影響市容啊！ 市容有好多外國人噶嘛，係咪先？咁咧已經一年前嘅時候咧，整完呢啲嘢就俾即係俾好多地方都俾人即係俾人屌噶啦！啊，佢變本加厲，今個禮拜咧仲過分， 片 啊、就唔係啦。佢將嗰啲橋底啊，哇！如果大家有圖咧，唔該又係麻煩 post 翻上去北上文到 Facebook。佢真係整，佢將所有橋底整到同一個監倉。是冇分別的，全部將佢用一啲鋼枝鐵籠化佢，鐵籠化有門口嘅，個門口鎖住嘅，入唔到去，只有啲貓貓狗狗自己可以入得到去嘅啫。 你誤會咗啦，係佢知道有人住，咁幫佢裝翻鐵閘，然後就鎖翻住佢，你誤會咗， 入唔到去啊！咁啊，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即係呢個咧又係即係 中國特色 啊！ 即係 大沙大興。系啊，即系我知道你啊，成日都会去派饭啊，俾嗰啲露宿者啊之类嘅。 系啊，其实今日都要去。咁样其实香港都有嘅。最近嗰次咧就系油麻地某一个天桥啦，唔好讲得咁白啦吓。咁就佢因为咧就有一个区议员睇到某一个天桥底入边咧就 系 好多露宿者。咁佢咧就向呢、這個嗰啲咩市政局啊嗰啲啊市政局啊嗰啲地方咧、就申請咗一筆錢，為數咧係唔少嘅，好似唔知200萬定百零萬啦、啊，百零二百萬咧就整咗啲嗰啲咁嘅花盆啊，即係花盆嗰啲石屎嗰啲咧一嚿嚿嗰啲咧就圍住佢，同埋加埋鐵絲網，即係令到嗰班 露宿者 咧就。趕走咗之後咧，就翻唔到去。 係。 咁如果你有200萬嘅時候，點解你唔諗下用200萬嚟到安置下佢哋咧？點解反而係諗住 廣州都有差唔多咁嘅情況㗎啫。其實我覺得，雖然我冇數據喺度啦，但我覺得整嗰啲鐵籠咧，一啲都唔會平㗎。即係中間仲有甩水㗎嘛。係 啊。 咁啊，亦都係你講嗰樣嘢咯，就係、是、你嘥咁多錢整，點解你唔去嘥，即係將個資源係擺入去安置下嗰啲露宿者啊等等咧？即係你點睇嗰個鐵籠？即係其實係。如果你睇到幅相咧，你會幾猛震嘅，即係話我講你未必有猛震，但係真係好離譜嘅啫，我覺得係。 即係其實， 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訪問嗰條橋附近嗰啲商鋪咧，個個都支持嘅，大力支持嘅。 因為個問題係佢哋唔會去幫襯佢啊嘛，因為佢哋唔係主要嘅消費者嘛，而消費者見到咁。佢哋喺呢一個環境底下咧，即係有咁多個露宿者聚集喺個地方咧，佢哋會混路行啊嘛，所以影響佢哋嘅生意嚟噶嘛。呢一樣嘢係最主要嘅原因。 其實香港政府咧都係咁撲街噶啦，呢樣嘢咧早五六年前已經係啦。核實講油麻地啦 ，OK， 其實由油麻地沿住一辣去到奧運站嗰粒天橋底咧，即係兜去西隧上高速公路過葵涌嗰邊咧，佢已經嗰陣時個 design 係咩？本來係平嘅。後尾咧就類似咧，頭先傑斯所講 ，around 大約半尺高啦，好似磚頭咁一嚿一嚿嘅。around 每隔一尺到就會有一嚿不規則咁樣起嘅。那個目的就係咩？就係唔想啲露宿者瞓喺嗰度。咁香港的目的點解要喺嗰度就係咩 ？OK， 因為大家都知嘅就係你嗰條天橋 由油麻地對落一路澳到奧運站，其實就是整個西九嚟噶嘛。 嗯， 咁係最貴嗰站，嗰個樓嚟。 我都明白，但係起碼香港好少少啦，就係、是、起碼都會從翻個市容啊、美觀啊去諗下，譬如話你喺西環門口係咪先整幾個咩種花嗰啲咁樣，都起碼俾佢、嗯、即係你講自己呃自己又好乜都。但係廣州係真係好準嘅，即係佢直情係哇，直情係好核突㗎，即係一個監倉咁樣咯。即係呢個真係我覺得喂，但係香港政府會唔會學咯？ 追 型嗰啲好恐怖㗎啦， 已經 好恐怖㗎啦。 香港已經有啲三角突咗出嚟咧，你留意一下有啲天橋咧，有啲。 但你有冇睇過廣州嗰個先？我介紹你，如果有機會上去白雲區三元里，你睇睇。 我冇嚟到咁 遠。嗰個追型咧，係密到咧，喂大，你知唔知嗰次係俾人大力抨擊就係咩？你如果嗰啲人行過，你少少失足啊！你一跌一掉插埋未，就算插唔死，你一定受伤噶。 唔系人， 因为真系好密噶，嗰啲锥系。 俾按摩嗰啲就 话 吓， 唔系啊，或者 我突然间谂起咧， 工咯，可能问嗰啲咯， 嗰啲咩深口碎大石嗰啲钉床嗰啲咁样咯。 系啊，嗱、啊，最后嗱讲多一单啦，都系同广州有关啦，就系今个礼都系今个礼拜嘅，即系又系广州好多朋友都好多老友记都关注嘅。咁其实咧就系呢段时间呢、這个月咧，我谂广州咧又多翻嗰啲咧跳桥嘅事件啦。咁咧就係、是、知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叫跳橋啊？ 知 嚇咁啊！譬如嗱，因為廣州有幾條橋啦，譬如海珠橋啊、海印橋啊、獵德橋啊嗰扎啲啦。咁嗰啲橋咧就成日都會有啲人咧就會走上個橋度扮跳嘅。咁然之後每次扮跳咧，佢都會揀正咧，譬如話朝頭早繁忙時間啦。咁、 哦、 然之後下面就會塞曬係啦，佔領海印橋、佔領獵德橋咁樣啦。咁然之後都係為咗唔同嘅申訴啦，種種唔同嘅申訴啦。咁然之後跟住就會搞好多個鐘頭啦，諸如此類。咁咧呢個禮拜咧，其實咧就呢段時間咧，今個月咧，其實咧廣州又突然間又多翻好多。咁咁然之後咧，就有一位政協會員啦，佢就係叫韓志鵬。咁其實廣州好多人都識佢噶啦，韓志鵬，因為我哋每個禮拜咧，其實喺內地睇各個民生嘅節目咧，唉，事無大小啊、爆水渠啊、咩都好啦，全部有咩事咧都係揾佢出嚟訪問嘅。咁佢喺微博度咧就出咗條thread 啊，呢個禮拜咁咧就係因為呢個海珠橋咧就嗰、那個維修咧就已經差唔多做起啦，即係因為呢段時間維修啦，咁佢就話喂。海珠佢就廣集意見，就問啲網民啊，叫啲網民咧就大家問下，喂，條海珠橋重開之後咧，有咩方法即係可以咧防止啲人爬上去啦？嗱咁首先講咧就係咧獵德橋同海印橋而家做咗啲咩？其實係好撚核突嘅。如果大家有上廣州睇過先，就係咧其實政府都做咗嘢嘅， 即 係防點樣防止咧？而家條橋嗱你。條吊橋大家知道條吊橋係點㗎啦，如果你正正常常呢咁有啲角呢啲咁咩咁 鐵 鋼鋼咩 鋼索 鋼索啊啲咩咁即係一條咁嘅橋啊，而家就啲鋼索嗰度全部呢圍晒所有嗰啲呢以前好似嗰啲咩即係嗰啲 鐵 驚係嗰啲驚擊嗰啲即係監獄嗰啲呢圍到呢亂晒龍錯綜複雜，咁仲有呢仲有喎、啊、政府仲嗱做咗一樣就圍鐵圍啲鐵絲啦鐵籠就防止人爬上去啦，仲有呢就係呢有啲防滑嘅油啊，咁嗰啲油咧， 哇！我見到啦， 就血紅色嘅，你又搞到條橋咧，好似 去空岸現場咁樣，鬼片 咁樣嘅， 鬼片咁樣， 即係好似開個片咁樣嘅。 如果咁樣咧，我就覺得佢哋好笨啊。 係， 其實咧， 嗱，你有咩建議先？ 就整啲高壓電落去，一掂到咪即刻 有人提議過㗎。 暈低咗，咁 你個搞出人命啊嘛！ 暈低啫，只係電到佢， 咁咪會跌落嚟噶嘛，大佬。 關鍵佢都係要死啊嘛，個問題。 咁啊，政府都唔想去死噶嘛，而家。 因為佢要去死，佢任何 都死咗個官要孭鍋噶嘛。嗱，你呢個就咁咧，嗱 ，OK。 咁你圍住啊，佢夾硬爬 得得得得，一樣 嘢。嗱，咁啊，講下內地網民啦，即係廣州啲網民啦，咁啊，亦都俾咗啲意見俾韓志鵬嘅。咁有一個咧就咁講啊，佢就話咧，佢以前咧就係喺啲電纜嘅做電纜嘅，咁咧電纜咧就即係郊外啲電纜咧，成日有啲蛇會爬上去嘅。咁啲蛇爬上去，你會整到啲電纜壞緊咗噶嘛？即係就譬如話捉到高壓電啊之類之類。咁佢就話咧，佢哋會用一啲咩做一啲咧圓形嘅波波。咁咧就啲圓形波波咧係即係活動嘅。咁啲蛇咧，如果你爬嘅時候咧，嗰啲嗰個波就會。即係會滾動， 好似玩遊戲 咁啊！一個波連一個波，咁所以嗰條蛇咧最終咧係爬唔到上去嘅，咁咪會跌咗落嚟。咁、 哦、 啊就建議咧就用呢個方法，即係當啲人都去蛇咁樣。 呢個睇嗰啲鬼佬嗰啲， 即係整波波咪爬唔到上去咯。嚇、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咁啊仲有有啲網民咧就佢就話：，誒、你唔好喺條橋嗰度搞啦，你搞乜都係會影響到個外觀嘅。你好簡單啫，你喺橋頭同埋橋尾嗰度整一個 office， 跟住係。 寫住申訴辦咁咪得咯，因為申訴渠道閉塞啊嘛，咁你咪咁你嗰啲人揾唔到邊度申訴嘛，咁你咪喺橋頭橋尾嗰度，等佢爬橋。 咁有個問題， 之前呢、這個得幾會？ 唔係，但係咁有個問題，申訴辦嗰條友會跳咗去。 申訴辦有冇人翻工咧？呢個係問題嚟㗎嘛，即係大陸就 幫你申訴咯。 咁啊呢個 我都有個方法嘅，不過你講曬啲網友啲先。 唔係，仲有最後講多個咯，就係、是、有啲網友咧嗱，所以你話中國人係好撚大撚死嘅，有啲網友就係咁講啦，佢就話。屌，報道少啲咪得囉，我哋好似六四或者好似外國啲網站咁，總之呢邊個喺個網路寫嘅屏蔽佢，即係唔好講當冇發生過，你慢慢呢就冇人會爬㗎啦，因為即係呢個幾有道理， 係喎， 因為冇人關注㗎嘛，咁咪冇人爬囉，所以你係中國人幾得大人死，大家係支持個網屏蔽㗎，唔好成日鬧個政府啊，即係你仲有咩方法可以 講？我想講就係話，如果你可以即譬如任何咁嘅廣州市啲人係嘛？ 係 市民啦，係咪？ 係 你如果你如果捉到一個任何跳橋嘅人，或者你逮捕到佢嘅話咧，佢嘅所有財產全部歸你，一定冇人，一定冇人跳，一定冇人跳，係 咪啊？ 係啊！ 咦？呢個都有，呢、這個都可以係。 呢個實在太唔中國化啦！ 點解咧？ 香港嗰啲啊嘛， 應該點啊？香港？ 香港你要打擊黃洋達，你做個黃洋達出嚟，好似外港力咁。 我話你講講嘅。 呢啲係咪應該留翻網點？ 留翻網點啦，未錄完網點。 大陸啲人跳橋，你做啲咩？ 係 企定班人喺條橋度先咯。睇下執滿曬，你係咪跟過嚟啊？ 即係影翻到， 拍埋到，拍到 排後面啦、啊、你。 哦， 你睇未 ？OK， 唔係學下啊、香港差佬都得嘅， 系 红帽， 系红帽佢咯，系啊，系都得嘅。 OK， 好啦，咁啊呢节长咧就系有系你讲埋补充埋先。OK， 咁样咧，头先讲开即系露宿者个问题咧、 嗯， 其实咧某一个政党好似 D 字嗰个标志嗰个咧、 嗯， 就即系喺油麻地嗰单嘢咧，就系佢哋做嘅。咁其实有一样嘢就系话，唔单止呢一个区域，其他区域都系咁嘅。佢哋冇谂过系点样安置佢，或者点样可以帮助到佢哋上楼啊，或者有啲临时嘅屋俾佢哋住啊。就系将佢由呢一个区赶到呢一个区，另外一个区、 嗯， 令到佢哋将个问题咧就过俾第二个区。 系啦， 当第二个区发现咗呢啲问题之后咧，又多嗰阵时候咧，又赶咗去第二个区、嗯，即系换句说话咧喺度 接龙咁样咯。 系啦，传播咁样。唔该，当局谂下啦。如果你用咗咁多钱，去做咁多嘅嘢，去起铁丝网啊，成啊嗰啲嘢，不如用啲钱，花啲心思去帮助佢哋起啲临时屋俾佢哋住下，嗯、都仲好啲啦。 好，听下呢个夏萨特嘅意见。我哋休息一阵。咁今日播嘅歌咧，就同一套电影有关嘅。咁啊，先买关子系乜嘢电影？咁咧，第一首歌咧就系崔健。喺80年代一首歌，咁啊叫花房姑娘，呢首歌呢好多人都好熟㗎。咁我哋听完呢个歌返嚟呢，我哋讲下嗰套电影啊。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亲切像是给我哦太阳。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走花的迷香，不知不觉忘记了哦方向。你说我身上的坚强，我说你世上的善良，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哦一样。你说我身上的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